路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四海纵横，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北京，不是 Hong Kong， 哎，是这么发音吗？Hong Kong， Hong Kong 啊，不是在香港哈，但是这样一份港味十足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叫醒各位小耳朵的耳朵。哎呀，今天看到王维之后有点激动，话都不会说了。你知道，因为你，我在家里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 准备明天的 battle， 对对对对对， 我们再来一首 rap 什么之类的哈。 哎、是这样的， 哎。 嗯，那么在思蒙替班2天之后呢，王维又重新回归了。最近有点就是974劳模的特质啊。 啊、 对， 好像最近这昨天晚上说叫什么代班小达人之类的、嗯、最近大家确实也都是因为工作到年底了，可能会有一些忙，然后再有一些家里的事情等等的，到最后就发现我基本上串到早中晚不同的时段我已经摸不清到底哪个是自己的节目了哈。 感兴趣， 很快乐、很快乐哈。 是的，那么感兴趣我们的新的代班 DJ 王维，大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今天参与到互动当中，同样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也是可以收得到的。那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C，那么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咱们北京城天气晴好，风力不大，白天的气温回升。哎呀太好了，这两天可真给人冻坏了啊。 是 午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9度左右，所以适宜大家开窗通风还有户外活动。但是夜间的气温下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天气依然非常寒冷，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措施。另外就是空气非常的干燥，要注意补水润燥还有用火用电的安全。 来看一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的时候呢，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会达到70%了。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签到排行榜的前十名，今天第一名是 E-Star 摸摸，第二名飞鸟，第三名鱼南，第四名是晨晨，第五名是大雨， 第六名是以2021，第七名是水母 Jelly， 第八名是赵老哥，第九名飘摇的云，第十名五瓶奶，开启今天的早餐的感觉。 五瓶奶 是没错对吧？ 是我以为是什么复杂的词汇，你看我最近一直在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哎，当然除了苦练 rap 之外呢，最近呢我对艺术是非常的感兴趣。上周王维提班的时候，我们早秀艺术周才刚刚开启嘛，那今天我们早秀艺术周就已经快要落幕了我们为期5天的早秀艺术周正式开启大家的音乐艺术生活，参与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那么每天呢，我们也会抽取20位的幸运听众获得免费的门票还有更多的福利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去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么今天文艺组将会为我们带来哪位文艺大师的颠覆人生呢？ 早秀艺术周，作为早秀艺术周的收官之作，咱们今天就来说说那些威震八方、名扬四海的中国话当中那些凶猛的野生动物。他们是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黄胄的驴以及娄师白的小鸭子。为之魁首的那当然是白石山翁齐白石老先生的虾、虾、虾和虾。齐白石画虾这可是全世界知名，甚至毕加索也称赞过说，哦，我的天哪，我可不敢去中国，中国有个齐白石他太厉害了。齐白石的虾虽然不像油画那样有色彩，仅仅是水墨风格，但是却能从寥寥几笔当中看出江海的气魄来。白石先生的案头常年都会摆着一缸虾，以方便自己观察虾的细节。其实我也常年在案头摆了一盆虾，方便自己饿的时候可以直接剥来吃，这也就是我与艺术家的差别吧。那个谁，下一盆换成蒜蓉的啊。虽然未化一滴水，但是虾的姿态仿佛在水中一样，每只虾的神态和整体布局给欣赏者带来想象力的再创造，让人不禁联想到虾在水中的姿态。这就是齐白石绘画的高明之处。节俭的白石与茶几上的花生，这段内容如有雷同，那可真是我翻阅好多资料借鉴来的，他们都这么说，别怪我。其实说到齐白石，我们普通人想到的是他的画作，他那精美绝伦的艺术表现手法，他那巧夺天工的笔法。但是白石先生身边的人说起他，总是在夸赞之余聊聊老先生桌上那一碟花生和1/4块月饼。当然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齐白石老先生早年间也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所以就把节约发展到了生活当中的所有部分。每次吃饭时他必须亲自量米，而且每次都是量一斗，手抖上一斗。这场景是不是很熟悉？有没有让你想起学校盛饭的阿姨？孩子够吃了吗？这回呢？这回够吃了吧？ 哎呀，这回肯定够了。我望着餐盘里两小块肉，默默地点了点头。根据白石先生的亲戚朋友回忆道，去人家做客，待客礼仪非常周到，但是一定不要碰，切记不要碰桌上的花生和月饼，因为那些东西真的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具体内容我就不赘述了，大家去百度百度就知道了。来来来，别客气，我没跟你们客气，你们也不用跟我客气，但你们要真客气，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别客气，别客气。短短五期节目，从高产画家梵高到奇葩的莫奈，再到斜杠青年代表达芬奇，励志的黄公望和本期的白石山翁齐白石，内容不多，兴趣为主。其实艺术摆在那里，你可能看不懂，当你了解了艺术背后的故事再去看它，你也不见得懂，谁让那是艺术呢？但是抱着欣赏的眼光和不断探索的脚步，才是我们对于艺术的正确解读。早秀艺术周，欢乐你的艺术生活，有空咱接着聊，祝大家心宽体胖，再见。 文艺组今天的心宽体胖是认真的吗？应该主要是祝自己吧。心宽体盘，我们不想胖起来啊。 真的是这太沉重的一份祝福了，实在是不敢接着。 嗯，昨天的文艺组非常努力的在上班路上告诉大家，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万一天有一天就真的实现了 呢。 然后呢，今天告诉我们啊，就是如何该对待自己家里的那盆虾。 虾，哎， 究竟应该认真的观察它这个就是胡须的角度啊，游动的时候的形态啊，还是应该方便就是想要吃的时候直接剥来吃呢？就决定你是成为文艺组还是成为齐白石。 到最后还是要蒜蓉的，妈妈一巴掌呼过来。 哎呀，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做什么吃什么啊？ 今天呢，虽然是用比较戏谑的方式，但确实这段时间早安音乐秀在早秀文艺周当中，来通过介绍这些艺术家的生平，以非常戏谑的方式带领大家去了解到他们生平的一些故事，他们的一些代表作，也带大家走进到艺术的生活当中。那么今天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要聊点什么呢？你看国潮我们聊到了，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艺术形式、艺术地点也聊到了。那么今天在最后的收官之际，我们就来开一场艺术分享推荐会，来说一说你经历过的最震撼的艺术现场，或者跟我们推荐一下你觉得近期的特别有趣的艺术作品，或者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艺术作品和展览都可以的啊。 OK。这边其实已经看到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留言了，其实还是挺多的一些推荐，比如说有朋友提到说今年的那个费纳奇北京动画周，然后各单元的这个人群的测群力，然后在动画周是有6天的时间，2021年12月7号到12月12号， 就还没开始， 还没有正式开始，对。然后现场会有24场高水准的动画短片的放映活动，在放映间隙还会有很多这种入围的导演来进行一个分享沙龙，还有展览单元，还有艺术市集等等。 哎，这就已经开始推荐了， 没错哈。 哎，好了，我们这艺术分享推荐会已经正式开了个好头，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刚刚呢，文艺组在我们的早秀艺术周收官之际送上了大师齐白石的介绍，那么水墨丹青也是中华传统的艺术文化。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夏，水墨。 春意窗边锁，杏花在你门前落，香尘暗墨偏有我一人多，蜂拥着瓶子把寥寥心事说破，你的名字在笔尖正经过，思念若能只换作情分，晚茶酒歌尽招人伤闻，你看清风起云似落落，听细雨清河带点水光色，谁染墨成浊，若非此般的牵扯，眉间山水有俗与谁人说。 水难以色，断雁唱作江边客，无端景色却也可续笙歌。漆黑白纸鹤，数一指氤氲脉络，注定难脱的瓜葛，谁与墨。思念若能只换作情分，晚茶酒歌尽招人伤闻。你看清风起，雨丝落墨，听细雨清河，待天水共色。虽然莫争着，若非此般的牵扯，眉间山水有宿与谁人说。你看清风起，云丝落墨，听细雨清河，待天水共色。虽然莫斟酌，若非此般的牵扯，眉间山水有宿与谁人说。 山水宿与谁人说，今天我们的艺术分享会让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经历过的最震撼的艺术现场，也来跟我们推荐一下近期你觉得很有趣的艺术作品还有展览，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别忘了互动的时候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今天依然是会抽取20位幸运的听众获得免费的门票，还有更多的福利内容可以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关注了解一下。 这边我们已经看到各位的留言了哈，这个首先是刚才提到了一个动画周，然后另外一个也说最近推荐艺术展的话，这边是 FE 过来留言说，作为周董的粉丝必须要推荐方文山的歌词装置艺术展，对，然后通过这个展览说可以看见一些展品作品，去感受方文山的创作风格灵感来源以及在创作当中的一些背后的故事，然后很多因为他对周董的歌词很熟悉，对那些音乐很熟悉，所以估计看这个展览的话会有很多的共鸣。 嗯， 然后昨天也是分享了一下这一部分的消息，甚至还在网上查了一些图片，他除了说这些歌词会出现在现场，然后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类似于赛博朋克风霓虹灯风的这种歌词的展现，所以在看到这些词的时候，它会打破你原有的一个幻想，更加直接的给你一个全新的色彩摆在眼前，包括还有方文山自己设计的一些手办之类的，应该还会是蛮有趣的哈。 哎，我想知道是他个人的手办吗？就是那两撇小胡子。 我特别希望是他自己的，对，就特像那种之前就好多这种大师啊设计师啊都会有自己一个人拖着一个自己作品的那个手办 Mighty Jacks， 但是不是，他设计的是猫。 哦， 但是作为爱猫人士，我不确定真正看到他设计这一只猫之后 会 有怎么样的感想。 今天的艺术分享会，大家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经历过的最震撼的艺术现场。哎，那王维要说，就是过往的这些人生岁月当中，哪一个展览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只能留一个。 最深刻，哎，正好昨天也提到，其实提到展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次去看在特拉维夫的他们的美术馆的展览。其实就是日常展，并没有一个特别的策划跟企划，因为可以离大师的这些作品太近了，所以会有一丝震撼。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毕加索呀、莫奈呀，就这些他们的画作想得有些遥远，可能会什么时候有一个展览过来看一眼之后，你可能还会离得比较远这些真迹，但是在他们那儿的那一个美术馆呢，基本上就属于全天开放了以后，你见不到太多的人流，因为平时大家人流都分散了。去看的时候，这些展的门口也没有特别说哪幅是毕加索的，哪幅是莫奈的，哪幅是梵高的， 全靠你的艺术修养。 就是在墙上你就挨幅看，但是因为太多了，很可能就忽略。我就是走着，然后突然看，哎，这你别说，有点毕加索的风范啊，这到底是谁的呀？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贴近了一看，底 下赫然签着就他那个典型的签名毕加索 啊、 几幅画就在那儿，你甚至可以上手摸，但是就有点欠哈、啊、但是真的就是离得很近，没有任何的保护装置， 没有那个就是名签之类的，就是艺术品的介绍， 特别小在下面、 哦、 对，然后他就是很随意的摆在那儿的时候，当所有这些大师作品呈现在眼前，我就觉得说有一种超自然的亲近感，而且会在那儿，如每天看或者说看时间比较长一点的话，把这些大师作品全摆在一起，就会很容易分别出来谁跟谁的这种画风区隔到底在哪。 哦，你是说分别出来？哎，这对美术生提了一个特别高的要求，感觉以后老师都不用就出卷子啊或者考试了，直接带 去 这样的展览，看完之后出来，哎，依次写下第一到十幅， 画出第一到十幅的作品。就我是觉得，这可能说真正亲眼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远远要比自己在课本上或者通过一些其他图片、视频看到来的更真切一些哈。 嗯，还有奇拉雅贵儿妈妈提到了说，1911年的时候，巴黎歌剧院在这里正在进行当年魅影世界遗留物的拍卖会，展台上呢放着一个音乐盒，打开以后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一个面容沧桑的老绅士买下了它。他凝视音乐盒，接着拍卖歌剧院华丽的水晶灯支吊灯。那拍卖员呢谈到了多年前的另外的一场意外，还有很多的一些背景的故事啊。 嗯， 哎，这应该跟我们讲的就是说自己看到的关于博物馆里面发生的很有意思的事件。 是，对。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毕加索展终于来北京了，特别的想看。毕加索前两年的时候就来过一次吧，我记得是在798那边。 是的。 然后进去了以后，其实那也是能够让你非常好的去梳理一下毕加索的一生，他从就人生几个不同时期他遭遇过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铺陈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他不同时期的一些画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他最后开始把人画的全都成一个二维甚至是一维的一个平面了哈，还是蛮有趣的。 嗯，今天早秀艺术分享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经历过的最震撼的艺术现场，也来推荐一些你觉得近期很有趣的艺术作品和展览吧。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Chillin' like a villain, yeah, rah, rah, rah. Mitchin' the time, so to win my life, rah. No more follow, none of them bigger, wanna, damn it. 그냥 지름, millis, made bottom. 한 여름, 손목에 autumn. Keep it moving like my Lisa, think to fly, but where you be some Mona Lisa, can a Lisa needs an ice cream and a treats. Keep it moving like my Lisa, think to fly, but where you be some Mona Lisa, can a Lisa needs an ice cream and a treats. Hey! Ice cream, chillin'.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Hey, ice cream。 大冬天呢，来上一口 ice cream， 确实有点刺激啊， 还是很冰爽的啊。 在歌声当中感受一下吧，来自 Selena Gomez 和 Blackpink 的合作 ice cream。嗯、啊，在夏天的时候，这首歌曲刚刚放出来哈，在冬天的时候听的时候，听着听着感觉浑身鸡皮疙瘩 就 起来了。哎，这其实也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艺术品的时候的反应。嗯，你看到它的时候，可能投射出来你人生当中的一部分的映射，以及你的一些审美的点，所以你会有一种被打动的感觉。嗯，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说你经历过的最震撼的艺术现场。嗯、刚刚王威提到一个是在特拉维夫的时候看到一些大师作品汇聚的一个，这叫什么拼盘展？ 艺术馆对，拼盘展。有点这意思哈，嗯， 我怎么瞬间给人家感觉说 low 了的感觉，本来挺高大上的一个展览、啊， 就是就有点凉拌了哈。嗯，嗯 快问我，快问我， 哦、对对，那你呢？ 啊，我让我想一想，先看看小耳朵。 哎， 像 Q 提到了说，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展， 哇， 让我从历史、地理、艺术的综合角度全面的深入了解了文艺复兴。 嗯，还有朋友这边叫齐拉雅。 嗯， 提到说剧院魅影啊， 嗯，就刚刚分享的那一个故事啊， 嗯、对， 还有 Cici 啊、提到了说，哎呀，就是年底啊，这个考核的排名还有疫情防控压力都特别大，所以很久已经没有时间关注展览了。今天小板凳已经搬好，多听听小耳朵们的分享，先用想象震撼一下自己。 还有朋友提到说，这是叫懒蛋， 懒蛋、 啊、对、嗯，提到推荐各位在跨年夜去北京音乐厅听一场跨年音乐会，我已经连续两年12月31号买票。去北京音乐厅来欣赏了，然后在家 CCTV 15的时候每年也会转播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我每年都会看，也希望等疫情结束了飞到奥地利去那边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哇，感受原汁原味的跨年音乐会哈。 嗯，这个我的想象的翅膀已经插起来了、 嗯、 哎，我也终于想起来了、 哎、 你知道我刚刚一在想什么，在想我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哦、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是去到迪拜玩了，然后在当地有跳伞、 哦、 当时还把这个照片分享给大家哈，也收获了一个大胆鱼的称号。哎，那因为其实迪拜离他的这个阿联酋的首府阿布扎比并不是很远、 嗯、 所以就朋友当时开车带我去了阿布扎比，去参观了当地的那个法拉利的公园 okay, 尝试了一下世界最快的过山车、 哦、 结束之后我们还有半天的时间，我说哎，那我们就看看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你带我去吧，他说、 啊、 哦，最近卢浮宫在这里办展，我说什么卢浮宫，他说啊，就是因为这边太有钱了所以他们直接就把卢浮宫那些 搬过来了是吧， 对，藏品搬过来在这边开了个临展，然后呢加上他又不像去到卢浮宫当地会有那么多的人，你需要去预约门口排长队等等，基本上就相当于包场、 啊、 就我们去的太晚了，就赶着当天下午可能大概4-5点钟马上就要关门的时候去、 啊、 就享受了一下一个人的卢浮宫 哇 分工这应该是我能想到的目前来讲最震撼的艺术现场吧，可能因为人特别空旷、 嗯、 所以显得艺术品都高贵起来了呢， 所以蒙娜丽莎在不在， 我再想一想哈， 画的像不像， 梵高自画像在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里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ACE、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依然是一份爱意满满的早餐。素想和我们分享简易的榴莲酥，还有藜麦红枣山药南瓜粥，听到名字就觉得滋补感十足啊！冬日必备，赶快学起来。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详细的制作步骤，还有素家制作出来诱人的成品了。制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准备一张万能的手抓饼，一块榴莲，把榴莲去核，然后呢再把榴莲的果肉用勺子捣碎，放在手抓饼上包起来，表皮涂上一层蛋黄液，再撒上黑芝麻，放入烤箱180度15分钟左右，这样家庭简易版的榴莲酥就做好了。那么藜麦山药红枣粥的做法呢也很简单，把山药切成小丁，红枣去核切开，南瓜提前捣好捣成碎，那么在锅里放上适当的水，将少量的白米还有三色藜麦放入锅里，再把我们刚刚准备好的南瓜、山药、红枣依次放进去，大火开锅以后再转成小火慢熬，熬到大米开花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比较喜欢甜味的话呢，也可以放上一些冰糖，哎，口感会更好一些。在冬天吃上这样一顿营养美味温暖的早餐，可以让我们一整天都活力满满，精神百倍哦。今天素想为自己周六过生日的15岁的女儿点播一首来自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她说希望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希望你在慈悲中学会坚强，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那么希望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最后妈妈提前祝你生日快乐，永远爱你。 的女孩遇到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直到她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她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不能一直依赖像沙鸥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你总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 都在。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今天也收获了一份爱意满满早餐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维。 啊，很多的家长其实早上这个点哈，都是先送孩子去学校，然后再自己拐去自己的单位。 是。 那么有好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在一起收听早音乐秀，所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自己送出的音乐早餐，还有自己点播的歌曲，就会特别的感动。 是。 像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素已经说听到了，哇，听着听着把自己都感动到了。我怎么是这么好的一个妈妈？我 这。 这就是我家的啊。 对，看来是妈妈哈。对，然后这一次加上音乐，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当自己心里边这些话感觉平时说出来的时候，都会觉得有这么一点直白，或者有这么一点干瘪。对，然后当配上音乐的时候，好像所有的这些自己内心独白放出来，都觉得有了一些衬托，好像都闪着光一样哈。 我觉得现在年轻的父母已经好多了，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指望父母跟你说一句妈妈爱你， 不可能。 所以前段时间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演的那个父子在站台的那个故事，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同身受。休想从我爸爸这里讨到一个拥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那会儿我记得学校老师总是说一定要常对爸爸妈妈说我爱你。就每一次我尝试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大眼瞪小眼，浑身就开始觉得不自在。算了吧算了吧。 哎，其实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个广播点歌节目就是长盛这么些年，它这种形式依然非常受大家欢迎，就是我自己说不出口的话，我借由别人，哎，借由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向你表白。 没错哈。对， 像昨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爱丽丝西也专门过来说谢谢，我们早餐在车上听到了以后特别激动，但是呢大家在开车哈，保持一个行车的安全状态，所以回到家里之后赶快过来向大家道一声谢。也谢谢所有的小耳朵们给我们早餐投稿。那同时你也想通过音乐早餐的这个环节和更多上班路上的朋友来分享你家的早餐，同时送上美满的祝福的话，直接回复早餐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也有详细的介绍给大家的。今天早安音乐秀继续开启我们的早秀艺术周，来开一场艺术分享会，来说一说你经历过的最震撼的艺术现场，也给我们推荐一下你觉得非常有趣的艺术作品还有展览。 这边我看到无名的留言说，近期去的有趣的这一个展览，要想到还是结婚那一年的，去法国旅游的时候，也是卢浮宫，在里面的蒙娜丽莎印象太深刻了，因为画幅特别的小，而且我们也看过一些图片，离得比较远哈。他说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啊，啥都看不清楚。想起那句话。就在场的人呢是最大的风景。到那 你看 这样 对比起来，我在阿布扎比看的那场卢浮宫展简直 就是给你开的私人展哈。 你知道当时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但无名说到一点我特别认同，因为我们通常在网上看到的图片它都属于那种放大版的，你看得特别真切，其实真正的画作那个画幅很小。 没错， 包括像梵高这个自画像，所以当时我都已经错过去了。但是我看到他们那个展览展页上介绍说好像有这幅展品，我就到处去找，就拿去问工作人员，他随手指了一下在那，我说就后悔自己没有拿放大镜来，没有到那么夸张，但大概也就是两个手展开就这么大点儿，非常小。 是，对。 像编也提到的说，2004年法国印象派来北京展览，我们的高中美术老师带我们去看的。实话实说啊，可能因为自己不太懂，有些大师的作品我到现在也没明白到底好在哪。 好的，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还有朋友提到说，在迪拜转机。来了一根小冰激凌盒，你这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啊？ 可能跟刚刚我们放 的 艺术的歌曲 Ice Cream 有一点 关系。然后我记得曾经在看完这个毕加索的在798的展览了之后，然后其实因为它同时会有很多这种展出同时在进行，隔壁的一个小巷子里钻进去，当时就看了一个浮世绘的整个展览，然后他告诉我有真迹，然后于是我就去在里边寻找了一下，是有一些。 你说的是前一段时间在今日美术馆办的那个吗？ 不是，这个可能要在一两年前了。对，在798办的一个，在里面我那次看到的更多都是也是特别小幅的这些浮世绘，但更多的所谓的真迹呢，是它的一些制作的用品。一些刷子呀，一些什么的。但整个走下来之后，就首先大概能够梳理出来，在不同的时期，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大师，然后他 他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些浮世绘的作品，并且其实在之前一直都不太知道浮世绘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功用。后来说哦，其实就有点手绘海报的意思，然后不断的也可以去这个重复的印刷哈，就有点像这个曾经我们比如说在一些电影院，当然是多少年前了，电影院啊，对，那些手绘的电影海报，然后以及在一些音乐演出现场都其实蛮有珍藏价值的。对， 但是你提到这一点，现在也是很多朋友愿意去逛展的一个原因。前两天我们设置的一个话题，在什么时候你会去看展，好多朋友都提到说，当我去这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如果有空闲的时间，我一定会去当地的博物馆或者展览馆去看一看，其实这是最快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还有民俗风情的一个通道。包括现在很多展览做得特别好的是，它不再会有那种大幅的文字介绍，你一看你觉得头皮发麻，去了之后有个简单的二维码去扫一下，你就知道哦，这幅作品它以前的背景是什么，它讲述的是什么，它的历史故事是什么。其实好像上了一堂历史艺术课一样。 没错哈，还是有很多这些不错展览。突然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它不光是一些画作的展，曾经在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就是在西班牙，不是在巴塞罗那，是边上有一个这个达利的艺术展。然后在那边的话，除了去看到他的一些画作，你发现他是一个很热衷于研究各种事情，好比说 3D 透视，然后他会有一些自己设计的非常这个古老的 3D 眼镜，然后把一些不同的影像用 3D 的方式给你呈现出来，很有趣的这种互动装置。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去完那一个他的艺术馆以后再出来，旁边有一个小的他设计的珠宝馆，进去以后全是他给自己爱人设计的珠宝，其中有一个最震撼的，内部机械装置外面镶上了各种彩钻，一颗心外面的包裹，中间这颗心会自己跳动，不动不动不动。 哎，我觉得以前的这些艺术家真的都是艺专多能的人才啊！ 真的是、啊， 就像前两天的时候，大组介绍达芬奇的时候说，最早的斜杠青年达芬奇，画画只是他的副业，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egos 小鬼，别叫我达芬奇。 享受 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LG， 哼。你我都落单，我坐你靠右，承认我有点腼腆，却又争强好斗，犹豫都在出，想要某种联系，装作漫不经心的我，一切都照旧。如果我是达芬奇，你就是蒙娜丽莎，以 Fab Star 的微笑帮我疏通想法，好不承认想法有一点不像话，你说你要用彩虹色来帮我洗刷，我只是有点复杂，心爱上你的味道，甚至你的苦涯。Bad boy 已经不想再说，下一步抓住机会，那就和你拍拖。到底应该要怎样才能靠近？想要带你去 shopping， 在月光下我抓紧了你。Oh baby， 想要叫你 darling， 但你回我的家里，就怎样我都答应了你。So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首 melody。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不是也不用你甜蜜，吃饭睡觉打游戏啊，你是我的小猫咪。OK， 早上起床就要打开你的朋友圈，连空气都变得新鲜，你爱答不理，不自作多情，以为这是你的考验。收到小宇宙的特别，你让我辗转反侧，无可奈何，几乎是错的，看着你的眼眸确认反复是爱的迹象，你对我点头答应满足我所有的欲望，镶嵌在记忆让我变得细腻，这一点一滴如果你缺乏抵抗力，那我就是你的 VC。 我见过太多过往云烟，半假装高冷却跪倒在你的裙边，你沉鱼落雁而我英俊潇洒，我风度翩翩而你闭月羞花，别叫我达芬奇，你知道我不会谈情说爱，更不是贝多芬，但我想现在就带你离开，这私人飞机环游世界只需一个礼拜，我好喜欢你，这秘密我不想让你来。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首 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Oh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不是也不用你甜蜜，吃饭睡觉打游戏啊，你是我的小猫咪。 So baby girl， love 就这样吧，你我都融化，坐上了旋转木马，破解你线索密码。 Oh yeah，

Shivers 在上周末的时候正式发行的全新 remix 的版本，黄老板 Sharon 再加上了这个 Jessie， 再加上曾经这个 Wonder Girls 对当中的宣美，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算是为亚洲来主打的一首混音版本专曲哈。 是的，这也是他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啊，专门出了一个全新的 remix 的版本。上周四的时候也是借由王威的推荐啊，很多朋友听到之后觉得好喜欢，所以这周把这个全新的三人合作的版本再一次通过早音乐秀送给大家。哎呀，这种神仙合作在我听来也是一种耳朵的盛宴，音乐的艺术品。 对，没错 啊，强行凹话题，因为今天我们早音乐秀的早秀艺术周要正式收官了。今天要继续开启大家的音乐生活，来给我们开一开艺术分享会，说说你经历过的最震撼的艺术现场，以及看过的有趣的艺术作品和展览等等的。像 Chris 提到说，十多年前在英国生活，大英博物馆去了很多次。哎呦，羡慕死了， 真是。 他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从一层一直矗立到三层的巨大的中国大佛，非常的震撼。还有埃及馆、日本馆，还有呢就是由于凑得太近，头差点撞到这个艺术品展示的玻璃柜上一不小心还把警报器给弄响了，这可能真的是就是人在囧途吧。 真是，这也是最后一次去大英博物馆的经历啊。 以后就直接都被限制拉入黑名单了是吗？ 真是。然后这边还有周周提到说去凡尔赛宫的时候挺凡尔赛的，赶上了几个旅游团，最后我就抬头拍了拍房顶。哎，但是有一些地方它的房顶其实会更加可看，有观赏性。然后房顶的一些绘画其实会很漂亮。然后当时去到另外一个这个在巴塞罗那那边的圣家族大教堂或者圣家堂大教堂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必须要抬头，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一些的风景。一个是它的玻璃，就是有点像巴黎圣母院前段时间很遗憾碎掉的玻璃一样，对。然后那些窗户它会有很精心的一些设计。另外在抬头的时候，房顶的一些结构其实很多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震撼，它的拱形。对，必须提到这儿的时候要提到，如果去巴塞罗那那边，那当然可能是疫情过去之后了，圣家族大教堂虽然还在兴建当中，但是整个过程其实它有一个特别强的历史穿越感。最重要的是去完那个地方教堂看完了，记得一定要在出门之前下楼左手腕往后转，它有一个地下，地下进去了以后，它里面陈设的就是当年在设计圣家族大教堂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用到的装饰装置。手稿是一个，但更神的是说这么大的一个教堂如何来去解决它的工程力学。他们倍儿神的是把整个教堂的承重倒过来去计算，好比说你把房顶该有的几个位置拿这种小钢球或者小铁球坠上以后，拿链子绑在上面自然下垂，这一个 相当于你看到是个倒影， 没错。然后这一个链子它实际上代表着就是整个这一个框架结构，然后那个小球所有的重力点其实是楼顶， 就类似于打的这个地基的这个样子，是吗？ 没错，然后它就能很好的找到这个重心跟平衡点哈。 你知道你刚刚讲到一半的时候我想的是什么，说大家去到这个地方一定不要错过，逛完展之后出来右手边左拐一个小弯，里面有家炸鸡店，特别好吃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打开方式吗？我从一个展览出来了后再进另一个展览里面 那不是应该聊吃虾的事情吗？ 好了，是我歪楼了。继续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音乐艺术生活。来，今天的早秀分享会当中，说说你经历过的最震撼的艺术现场，也给我们推荐一下你觉得有趣的艺术作品和展览吧。 车主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刚刚聊了艺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体育竞技的艺术。体育竞技剧《超越》已经正式杀青了，演员的阵容非常强大，包括像胡军、沙溢还有马丽，以及众多的新生代的青年演员来主演。《 超越》目前将目光是聚焦在了冬奥的重点赛事短道速滑这样的一个项目上，也是讲述了短道速滑小将一路从青岛队走向国家队，最终站上北京冬奥会赛场上的励志故事。无论是超强的演员阵容，还是讲述三代中国短道速滑人的励志故事，超越都带给人满满的感动还有期待哈。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名字也叫做《超越》，来自李健。 知前方还有多远，这个世界让你又爱又怨， 总有一天我会超越，即使风雪凛冽，我会更加坚决，没有一天我会忽略，我相信谁管前方还有多远，这个世界让你为之旋转，总有一天我会超越，其实没有那些，这会更加亲切，没有一天我会忽略，没什么 来自李健的一首《超越》。在这首歌曲的曲风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在赛场上那种激昂的感觉啊！也期待着我们中国运动员在今年北京冬奥会的短道速滑项目当中斩获自己想要的成绩。 是的，关于体育运动这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冬奥，这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一场盛事，会有很多人关注，但是也有很多跟体育方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称之为艺术的一些回顾。好比说在足球方面，这边要看到的就是温格。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名字，阿森纳队的主教练，他曾经也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不败的战绩，他的一些战术风格其实也很具有艺术色彩，他的个人传记影片也是纪录片哈，也是刚刚在两天前上线，我觉得很多球迷不管是哪一个队的都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哈。 叫什么名字？ 阿塞温格不败之师。 好，我赶快去学习一下，毕竟早秋听友也都知道我对足球的线就了解仅限于梅罗这个球员。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丁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哈喽各位，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如何健康的喝奶茶。你好，我是思萌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份研究报告，在这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当中，曾经有一份关于成年人和儿童糖摄入的指南当中提到了，建议把游离糖，也就是我们在食品当中所添加的单糖和双糖，包括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以及浓缩果汁当中的糖的总摄入量，限制在每人每天50克之内，那么最好的能够进一步限制在25克以下。而在2017年，曾经关于上海市的一个对于27家主流奶茶品牌的这种畅销奶茶进行了测试。你要知道，平时我们喝到了一个所谓在正常甜度的奶茶当中，平均每杯的奶茶含糖量为34克，而最高的一杯高达每杯62克的糖分。一杯奶茶喝完呢，基本上在一天当中留给其他食物的所谓的糖的摄入量就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所以呢，为了迎合这些健康的诉求，有一些商家会推出了更多的选项，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半糖、三分糖或者是无糖，还有就是一些所谓升糖指数更低的代糖。但是某些无糖款的奶茶当中也会自带一些糖分，那么平均呢每100毫升在2.4克，最低也有每100毫升是1.2克，而一杯中杯的奶茶一般都是400到500毫升左右。所以简单估算一下，也就是一杯无糖奶茶当中最低也会含有的是大概10克以上的糖分。那么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建议，成年人啊每天的糖的摄入量最好在50克以下，那么理想状态下应该是25克以下。这样的话你一算，基本上一日三餐除了正常的碳水摄入之外呢，留给你所摄入的单糖双糖的空间已经是非常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一些甜品和零食的选择上会无意中摄入大量的一些超标的糖分。 You were born in a small town, always had dreams bigger than your brother, you know. Hit the road where it falls down, make a decision, start from the gutter, you know. Big city life's fast lane living, but you never forgot your roots, oh. Back in time, daddy's advice, baby, don't forget that you 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 北京时间的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在早安快跑当中提醒您要注意糖的摄入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大家早，我是王维。 我必须要跟你吐槽一下思蒙，这个人太过分了。从本周开始，周一先断了我奶茶的念想，告诉我奶茶里面即使你不加糖，它还有很多的什么代可可脂啊、添加剂啊等等的啊，不能吃。今天连零食也给我断了，昨天断的是我这些所谓的什么不含糖的功能饮料， 然后糖油混合物不能吃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呀。 以后米饭米饭，菜是菜的，是不是？ 哎呀，只能这么着，简单的抱怨一下哈。但是提供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思考。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更强健的体魄，或者说想要像思蒙大魔王一样锻炼出肌肉，哎，可以自己拍摄一个什么光健变装之类的啊，就要努力管住自己的嘴了。我有认真的去劝说思蒙拍一个974光健变装。 对啊，为什么不拍呢？ 他 应该，而且是双边拉出来，然后所有的线， 或者再给他一个光环什么，我说我给你买设备寄到你家里的那一种。目前还在劝说中啊，但如果我说想要拥有像思蒙一样的好身材，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早安快跑。那么这一周的时间都是教大家如何在饮食上注意糖的摄入，三分练七分吃嘛，哎，管住嘴迈开腿，我们才能够向自己想要的身材进发。 是的啊， 今天呢我们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的早秀艺术周要马上收官了，继续开启大家的音乐生活，我们来开一场艺术分享推荐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最震撼的艺术现场，以及推荐近期有趣的艺术作品和展览。 嗯，这边子琪提到了说意大利文艺复兴纸上绘画一次与中国的对话，这个曾经也是在美术馆里面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画展来展出，会一直到明年的2月20号哈。 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是吗？ 对，没有，为什么没有多纳泰罗哈？就想起了忍者神龟嘛，几个名字好像里边就少了多纳泰罗，当然那是雕塑家了。对，然后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练习，说自然博物馆算不算？没有人提过，孩子很喜欢。 嗯，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因为一进去就有很多的恐龙 化石骨架。对， 哎，是的， 没错。 哎，今天好多朋友跟我们提艺术家的比较多，提作品的稍微少一些哈。 是， 所以接下来准备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宥嘉的《少女》。最近呢关注到这样一幅画，也是因为它有了很多特别可爱的胖版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手办， 没错， 就特别 圆乎的 啊！看到之后怎么能忍心不买它？还有就是把这个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脸换成一只猫，也特别可爱啊！ 我们的样子，作为一个平凡的男子，我对童话的婚礼有点坚持。Yeah.

Wanna Do， 一首非常俏皮的爵士舞曲 Doctor Wanna Do。 北京时间的8:1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维。 哎，刚刚放了一首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我把那个戴珍珠耳环的猫也给大家丢到聊天室里面去了。好萌啊，好想买一幅摆在家里的客厅里啊。 我已经收藏了好多关于柴犬的这些很看似很艺术啊， 柴犬，所以也是有就是戴珍珠耳环的柴犬吗？ 目前还没有，脸型不太合适，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设计， 没关系， 带着古画， 留给义乌一些时间，他们总能满足你。 是的， 今天早音乐秀来和大家一起开启音乐艺术之旅。我们早秀的艺术周马上就要收官了，所以今天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开一场艺术分享会，说一说你经历过的最震撼的艺术现场，也来跟我们推荐一下觉得近期非常有趣的这些艺术作品和展览啊。 这边我们看到有朋友提到啊，说这个画展终于来了，虽然很多画都很熟悉。这是来自于秋千说的，现场再一次看到还是会激动。他艾特了一下鲁猫，这是一位听友，还是说这个画展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哈？ 那这不太清楚。 鲁猫画展是的，后面提到了，说已经是2年前在首尔看过第一次的鲁猫画展了，历历在目。这次的空间布置也很用心，很多细节可以去挖掘。这是一个优秀男孩的作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嗯，同样的，今天参与到互动当中，也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早音乐秀依旧会为大家送出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每天我们会抽取20位幸运听众获得免费门票，还有更多的福利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去了解一下啊。今天还有朋友说，其实哎，夏至提到说在做法国攻略的时候知道了，就是南法拉维尼翁有一个类似沉浸式的梵高绘画展，原本计划孩子中考结束以后去实地欣赏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也阻挡我们去了的脚步。不过没关系，他这不就是来了吗？ 没错， 开到家门口了，所以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 哎，这边 Miss 梁有提到说，布达拉宫的展览其实也是相当的美轮美奂。布达拉宫有什么展览哈？ 我没进去过， 我 还挺期待的。 我进去过 N 次了，然后因为当时在西藏生活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基本上很多时候有朋友来就得陪着进去一次，然后去了以后发现 跟我爬长城是一样的， 是没错。进去了以后发现说，它更多不是展览，确实很多地方它还是类似于现在的一个生活的地点，只不过里面有一些曾经收藏进去的物件。还是觉得很具有历史感的，但是因为里边的灯光比较昏暗，其实会看不太清楚，而且它也是按照这种人流分流制的，会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快，驻足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真正去对于里面的藏品很感兴趣，还真得走这么两圈。但是我特别推荐从布达拉宫下来以后， 又有炸鸡店吗？ 往右手右后转弯， 你就告我又没有 没有炸鸡店，但是有一个特别棒的酸奶店。 哦，这个次真的是吃的是吗？ 对，我就等这一条留言标记了半天了。那家酸奶店，对，在整个布达拉宫的上面，现在坐席西侧，对，有一个小广场上，十分十分的好吃。然后它有全是自制的，然后带着一点点的糖度的，糖油分离不分离就不管大司蒙说的是什么了哈， 走开。 好，对，然后就会很好吃，然后还有那种沙质的，然后还有这个做成类似于这个叫酸奶冰激凌的，奶酪了乳酪类的什么都有。 哦，行了，小本本已经记好了，又曾经歪楼了，我们再次把它拉回到主线当中，让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经历过最震撼的艺术现场，也来跟我们推荐一下你觉得特别有趣的艺术作品和展览吧。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呢？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很凶， 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聊了聊艺术，再来看一下正在努力追光的哥哥啊。追光吧哥哥其实当时第一季的时候推出的要比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要早，但是因为这个油腻的画风啊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讨论，所以当第二季开启的时候，很多观众的这个关注的点在于哥哥们能否去油成功。哎，那本周呢追光吧的初舞台已经全部完成了，而在节目当中今天早秀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沙宝亮的一曲复古 disco 的首幅拖拉机司机。 哎呦，这舞台上能够看到戴着爆炸头哈、啊，然后身上穿的一件类似于是牛仔的这个外套，但又带上了这么一点貂的绒绒，然后贴在身上，还是蛮有趣的。除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唱功之外，也为我们展示了在舞蹈上的一个可能性。完全全新一面的沙宝亮，我觉得值得感受一下。把张强的歌曲其实还是唱出了他自己的一个风范的哈。 对，但这还真的是我们那个就是每次看到他就会想起的那首《 暗香残留》 还是我们唱《暗香》的宝哥吗？哦，产生了疑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现场的 live。 哎，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快车，越过西伯利亚伏尔加河，穿过施华洛奇的森林，来到迷幻的克林姆林宫，来自列宁格勒的牛仔，我有一把托尼卡吉他，加加林的火箭还在太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凯宾斯基、柴可夫斯基、卡车司机、啾啾司机、拖拉机司机，伊万诺夫、巴布诺夫、巴巴诺夫、塔西诺夫、罗里罗索夫，扎拉波娃、达波娃娃、人心娃娃、葫芦娃娃、库尔尼克娃，格列克的奇、尼古拉奇、费多罗夫奇、格中罗夫奇、拉尚迪斯科 ，Go come on。 钢琴司机、钢琴司机、军事司机、拖拉机司机，伊万诺夫、巴巴诺夫、巴巴诺夫、塔什洛夫、罗里罗索夫，沙拉波娃、达波娃娃、人参娃娃、葫芦娃娃、库尔尼科娃，德云科维奇、尼古拉维奇、贝多罗维奇、各种罗维奇、Russian D Soko。莫斯科不再相信谁的眼泪，他也不会再相信谁，曾经英俊的少年，他的年华依旧在。莫斯科不再相信谁的眼泪，他也不会再相信谁，曾经安详的旋律，当花瓣离开花朵， 来自我宝哥的首幅拖拉机司机。夜幕如黄说，于子这你就不知道吧，沙宝亮年轻的时候在演唱暗香之前可真的是霹雳舞界的大神啊，引领了中国舞坛的半壁江山，所以另外半壁是孙红雷吗？请问 模仿 Michael Jackson 哈。哎，对，确实是，就之前听沙宝亮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都是走这种深情路线的、然后直到去看了他一次现场，才知道他在现场有多么的火爆，在台上的时候蹦来跳去的。所以就是前段时间我记得还在这个中午有星光的时候放过这个沙宝亮另外一首歌叫 情感物语。虽然说那首歌听起来会跟这个暗香不一样，但它还没有达到像刚才这一首歌这么欢脱的一个气质。但我记得在看现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的那种表现可能要比在这个追光吧上面表现的会更加之夸张一点，还是就是内心你能感觉到是很欢脱的一个人哈。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吧，给哥哥们一个舞台让他们展示自己的另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怕玩脱了之后又被归入到油腻的序列。 真的是 加上今年可能导演组卡的比较难吧，所以感觉哥哥们都比较收着。希望在初舞台结束以后，他们接下来的合作舞台会有一些比较亮眼的表现。今天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早秀艺术周收官之作，来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开一场艺术分享推介会，说一说你经历过的最震撼的艺术现场，也来跟我们推荐一些最近比较有趣的作品和展览。回复的时候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今天继续有福利为大家送上，将会获得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很多的福利优惠。 今天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来推荐的这些展览，好比说这边不让吃的肉丸子提到了说，十一的时候去了莫斯科那边的法海寺，看到了明朝时期的一些壁画，这个壁画估计要预约，是需要预约的。不过很幸运赶上有人正好退票，结果就去看了。这个壁画呢也是敦煌的风格，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绝美啊，然后用的颜料都是矿物颜料和金子，看完就很想给它弹弹土，把颜色弹的露出来。 说到这个壁画啊，燕林也提到了一个，他说这个东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私人博物馆。 对， 有大量非常珍贵的中国的珍奇丝绸和绣品，还有敦煌的千佛洞雕塑以及壁画的这些样品，以及中国的瓷器、珐琅、漆器、山水和仕女图。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俄罗斯旅行的话，建议大家一定去看一看，真的是会让人大开眼界啊。好的，更多的回复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的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新近演出资讯。普契尼的三连剧中最具意识幽默的贾尼斯基基将于12月3号到4号在国家大剧院爆笑上演。 一场充满戏剧冲突的遗产闹剧，一曲动人心弦的《我亲爱的爸爸》，歌剧制作国家队的厚积薄发，精心打造一部好听好看的歌剧。 大家的详细情况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孝不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一首大热的电视剧的 OST 啊。这个电视剧呢从一开始筹备开拍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很多剧迷也期待了很久，没有想到昨天悄悄的就已经确定定档了。这是由罗云熙和程潇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良言协议》已经定档开播了。那这个作品呢之前是有很多的原著粉的支持的，再加上罗云熙和程潇也是有大量的粉丝，已经吸引了很多了。 播出之后呢应该这部剧就会成为爆款哈。也看到貌美如花的程潇高甜上线，也是由罗云熙献唱的《良言协议》的插曲 Because of You 也是高甜来袭。 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早安热流行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就是这首甜甜蜜蜜的由罗云熙献唱的电视剧《良言协议》的主题曲 Because of You。 沉睡太久的花朵也散发着香气的深刻 Be my lover 这句话已经准备很久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ve ever seen You're the sunshine for meSan说刹那的烟火也说永远很难得对我还要多久才能拥着你牵你的手旋转着华尔兹想大声地说 Cause you're my angel Baby I love you I feel you I need you 再次温热的胸口水陪柠檬控制不住的跳动想把整座星空戴在你手中 Baby I love you I feel you I need you 我想幸福的理由 Because of you 偷偷蒙住你眼眸告诉你我在你左右 Just you and I forever睡太久的花朵也散发着香气的时刻 Be my lover 这句话已经准备很久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ve ever seen You're the sunshine for me 闪烁刹那的烟火也说永远很难得对我还要多久才能拥着你牵你的手旋转着华尔兹想大声地说 Cause you're my angel Baby I love you I feel you I need you 再次温热的胸口 Because of you 像气泡水配柠檬控制不住的跳动想把整座星空戴在你手中 Baby I love you I feel you I need you 我想幸福的理由 Because of you 偷偷蒙住你眼眸告诉你我在你左右 Just you and I forever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刚刚我们听到的早安热流行的推荐歌曲，来自罗云熙演唱的电视剧《良言写意》的插曲《Because of You》。那么接下来推荐的也是一位偶像啊，他自己现在组合解散了以后呢，也推出了自己的首张 EP， 叫做 EM07。我们说到的就是张延琪。 作为张延琪成立的这个叫 Seven Nation 厂牌的开启 solo 生涯之后的第一张 EP， 他也是为自己的作品创造了独特的世界观的一个框架，并且以复古漫画的形

跟 Katy Perry 的合作，萌猴把 Katy Perry 带上电音道路，这一次其实也会就有着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吧。因为 Katy Perry 那会儿呢其实更多的在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些爱情的甜蜜感。对，他在唱任何歌曲的时候少了之前在唱 Roar 那张专辑的时候的那种冲劲儿，我觉得更多是沉浸在爱情甜蜜里面所泛出来的一种小甜蜜小阳光的感觉。365、这样的一首单曲，一年365天哈。 今天不是要送大家365个祝福，也是借由这首歌曲想提醒一下大家，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已经到来了。 真的， 今天是12月1号啊，哎呀，马上就要结束2021了，所以年初写的 flag 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对了，我们就准备写一下2022年的好了。 没错， 或者把去年的直接拿过来照抄一遍。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有大部分都没有完成，或者说压根就没完成，对不对？ 压根就忘了，数也不知道从哪数起了。 但是我觉得去年定的一个 flag， 我就是flag， 我有真的去完成 啊， 就是今年要看一些好的书，还有好的电影。所以今年我对一个就是文体产生了兴趣啊，就是马伯庸的一些作品。 哇， 今天我们提到的两部作品呢，其实都跟他有点关系。他这个现在也算是大 IP 了。那最近呢，电影《古董局中局》在北京举行的首映，很多的主创在映后的见面会上也分享了很多幕后的趣事，而且片中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各色古董、鉴古的手段、做局的手法等等等等都呈现出来了。 原作者马伯庸也是给影片了一个盖章认证哈，说虽然我是原著的作者，但是也目不转睛的真的看电影看了2个小时的时间，主创们给我的作品也是做了一个加法，让他有特别大的惊喜啊！ 哎呀，这是原著作者给了这样的评价，真的非常高了啊！ 真的是、啊。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深为《古董局中局》演唱的宣传推广曲《随风》。 夜更暗，回头空间一团，弥漫风弥漫，四季推波助澜，大雨将悲欢都冲淡，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拥抱的温存梦醒一半，伤还在耳畔，我好诉说声不忍再看，我命运受风轻云淡，我让是非与你无关，我的慌乱我的伪装，我的不舍被你一眼看穿，情剪不断也不愿剪断，再艰难说故事还没完，道别又道别，汽笛声在呼唤，想念还想念，往事被泪晕染，月光将迷雾都驱散，回忆似梦境又似迷幻，看似过去却还在纠缠，拥抱的温存随风而散，道别声还在耳畔，我好诉说声不忍再看，是非与你无关，我的慌乱我的伪装，我的不舍被你一眼看穿，情剪不断也不愿剪断，再艰难说故事还没完， 故事还没完。 周深的嗓音把我们带入到电影丝丝入扣的情节当中。刚刚提到的是根据马伯庸的作品来改编的电影《古董局中局》。哎，最近马导非常火热哈，不仅这一部作品上映，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洛阳》改编的《风起洛阳》的电视剧已经确定在今天晚上马上就要上线了。这次备受大家关注，因为主演啊，随便说几个人，王一博呀， 哎呦， 宋茜呀， 哎呀， 黄轩呀， 哎呀呀呀，全部都会在这部作品当中来进行一个出演哈。这部作品讲述了也是这个五周时期的一群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为了调查洛阳的悬案而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然后同时这也算是电影咖黄轩转身聚集市场的又一部新作。另外马伯庸的 IP 改编绝对值得期待哈。 提到的《风起洛阳》在今天晚上马上就要上线了，关注的朋友可以锁定来了解一下，也期待着这部电视剧后期的一些评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俊杰，《醉赤壁》。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并肩，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凝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眼神，遇到了对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展厅当中看到那样一幅艺术品，跟他确认过眼神以后，发现嗯，是我看不懂的画。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一起开了这样一场的艺术分享会，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震撼的艺术现场，还有作品以及展览，好多都是近期还有正在展的。包括很多朋友其实提到了说这个木乃伊展啊，就是因为延期了嘛，所以很多朋友其实还可以去看啊。也感谢这五天的时间大家对于早秀艺术周的支持，现在应该是最后一波票还没有发，所以呢可以再等一等，看看这一次的梵高在线沉浸式光影艺术展能不能够给大家获得。那同时如果没有拿到免费的门票也没有关系，我们有很多的详细的福利的内容，包括收听我们节目的截图拿到现场去也是可以做一个就是费用的抵扣的啊。 OK， 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在公众号当中去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下方也会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那今天哎呀聊完之后，你觉得对哪一场展览比较感兴趣，一定会加入到这个展览的名单当中去打打卡的？ 目前来看就是梵高这个一定是要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方文山对， 然后词曲的那个创作展是吧？ 没错，然后到那儿以后，我是其实看过他一些现场的图片了，然后他其中尤其是我之前提到过那个赛博朋克的专区，还是蒸汽朋克之类的，哎，我觉得还是挺符合当下的一个潮流的。对，我觉得会让过去的一些词藻再焕发一些新的力量啊。 好，我们都跟王维一样安排起来哈，希望经过早秀艺术周之后，大家都可以常与艺术相伴，感受到艺术给我们的平凡生活添加了无尽的调剂，让我们更多的有信心、有勇气，也有更多的期望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2021接下来的最后一个月。最后一首歌来自韦礼安，还是会，我是静瑜， 我是王维，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了， 拜拜。 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